一杯红酒，于是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法国人生来热爱戏剧，这大概跟他们轻松惬意的生活状态密不可分，而法式幽默也早已成为了法国文化的一部分。由丹尼·伯恩执导的生活喜剧片《欢迎来北方》，生动幽默地反映了法国北部居民独特的生活状态。虽说没有大牌演员参演，也没有复杂的情节，但这部低成本喜剧片却打破了虎口脱险在法国电影史上的霸主地位，奇迹般的成为法国最卖座的电影。 Je suis une bonne et une mauvaise nouvelle. Bien. Bien encore. Pire que bien, c'est quoi? T'es muté dans le nord. Le nord? Non. À Lyon? Pas à Lyon, dans le nord, nord. Me dis pas qu'il m'en va à Paris. 影片主人公菲利普是普罗旺斯一家邮局的局长，婚后十几年生活一直死气沉沉。为了取悦妻子，菲利普想方设法调换工作， 但后来却弄巧成拙，被流放到了北方小城贝格斯。在法国南方人眼里，北部小城就意味着乡巴佬们居住的寒冷地方，更可怕的是那里的居民说的是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方言。 Votre mâchoire, ça va là ? Non, je crois que j'ai rien, Jus. Je vous assure, vous vous exprimez d'une façon très très particulière. Parce que je suis dans le sud, c'est ça ? 刚到北部的菲利普意外撞到了醉酒的安东尼，而他正好是当地邮局的邮递员。安东尼云里雾里的方言让菲利普忐忑不安，但是一切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糟糕。之后他发现，这里的人们都十分的热情好客。他跟安东尼走家串户的时候，每到一户人家，都会受到居民们方式不一的热情招待，而菲利普也渐渐爱上了这个荒蛮之地。当他回到家跟妻子讲述北部生活的时候，朱莉完全不信，他以为菲利普是故意哄他开心才那么说的，直到他亲自前往北方经历了一番恶作剧考验后，才发自内心感受到当地人的真诚淳朴。当然，如果喜剧片单纯让人一笑到底，难免乏味。导演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让你在捧腹大笑之后收获满满的感动。三年后，当菲利普如愿以偿地被调往南方海滨时，他动情地流下了眼泪。这也印证了安东尼告诫过他的北方古言：外省人来北方一定要哭两次，初来乍到时和行将离别时。本期星光影院外语佳片，欢迎来北方。 不要再逗留，人心太拥挤，被混乱的游戏或是真理的命运，我自己问自己，完成到这里，到底还剩多少不用挣扎的阴霾？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泛滥的欲望无限却沦为成烂醉，早已该放手这无休的阴谋，玩笑已过半，不该，路还有汗流，梦还没腐朽，命运到最后不忘心安。不要再逗留，人心太闪躲，被混乱的双眼或是听觉卑微不前，我自己问自己，退路已在原地，不可能撑不下去，沦落逃避的宣判，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泛滥的欲望无限却沦为成烂醉，早已该放手这无休的阴谋，不由不改，

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修行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念着相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先尝一遍闭上眼 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将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似乎屡见不鲜，但是从文字到荧幕真正能够成为经典的却需要倾尽心力去完成。电影大师威斯康蒂根据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就是将文学作品与电影艺术高度结合的佳作。威斯康蒂用悲剧故事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若即若离的爱情故事。 I reject the demonic virtues of art. And you are wrong. Evil is a necessity. It is the food of genius. 故事的主人公是德国作曲家艾森巴赫，他带着丧女之痛来到威尼斯，希望在度假休养中平复心情，但是造化弄人，在威尼斯他与美少年达奇奥邂逅，少年宛如希腊雕像般的绝美容颜令他浑然忘我不能自拔，他沉醉在追求青春与美的热情中，一次次不由自主地追随达乔，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最终丧身于祸乱肆虐的威尼斯。整部影片对白很少，威斯康蒂用细腻高超的手法对威尼斯进行了电影化的描写，并且运用凄美虚幻的音乐让观众时刻关注着故事的进程，期间穿插的艾弗瑞和艾森巴赫之间的辩论式对话仿佛在隐喻带着极端心理去追求精神之美本身就是一场劫难。当年老的艾森巴赫请求化妆师为他修复容颜的时候，在冗长的化妆过程中似乎那更像一场祭奠仪容的仪式， 很多人们这样评价这个故事，这是一次充满古典主义悲剧的精神的作品。本期星光影院外语佳片《魂断威尼斯》。 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FM 九九九，与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如果时间能把我们的思念稀释了，从此以后互不伤感。